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咱们也是改变一个跟大家聊天的方式啊，还是在线上连线我们的嘉宾。今天呢，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大草原，给大家请来的当然是我们内蒙古的骄傲，我们的旅行达人薛瑞啊。来，薛瑞跟大家打个招呼。哦，薛瑞，你的那声音有点太小了，你离电话稍微近一点。还是太小。依旧非常小，你是不是用了一个坏的耳机？ 没有，用一个。哦，现在怎么样？ 哎，好多了，正常了。 啊，把那个耳机拔掉了。 你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通过这个电话连线来参加这个节目。 所以就是你刚才用了一个坏的耳机，对吧？我帮你检修出了你的一个不能用的设备。 好吧，奖你5块钱。 哎，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当然了，也是号召大家尽量的少出游，是吧？然后少聚集，因为最近这个德尔塔好像看起来来势汹汹，是吧？我们还是要多注意一点。但是呢，在节目里，我相信还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草原，因为一到夏天呀，大家其实最想去的基本就是两个地儿。一个草原，一个海边。草原到了夏天这个季节，你是脱离不开的一个旅行目的地。虽然现在暂时我们可能去不了啊，有一部分朋友去不了，但是肯定好多朋友还是想去的。没准下个月我们这个疫情就控制住，大家就可以去了，是吧？那好多朋友还是想提前做一点准备。那咱们让薛瑞给说，薛瑞是不是全国各地的草原你都去过了？ 那还真没有。其实内蒙古的草原也有些我还没有去过。比如说其实最著名的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就没有去过 啊。真的吗？歌都唱了那么多遍了，你没去过？你作为一个内蒙古人。 因为是这样，因为比如说因为我们家是在呼和浩特，然后呢现在工作又在北京，其实呼伦贝尔草原是距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一个草原。就通常就比如说我们在呼和浩特就是生活长大的话，会去西拉木仁草原啊，葛根塔拉草原啊，然后会去北京的话会去那个锡林郭勒草原，然后比如说在呼市，离呼市还比较近的有一个草原叫黄花沟，就是那个龟腾锡勒草原，这是比较我们经常去的这一个草原。然后再远的草原，其实作为内蒙古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过这些。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过。 你作为一个旅行达人都没去过。 对对对， 是是， 就像比如说，刚开始我做旅游的话，刚开始是做出境会比较多嘛。做出境比较多，所以其实我对家乡那么多草原也没有那么多的关注。然后我们当地人在推荐草原的时候，刚开始的话，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呼伦贝尔草原，然后呢这个草原是最出名的。然后其次在呼和浩特附近的草原的话，就是锡拉木仁草原。这个草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草原，然后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两个草原，剩下的草原就都不知道了。 我最早知道的是中都草原，大上草原。 那是你们家那边的草原。 啊，那不是跟你们那边也连着吗？是不是？ 是。 那薛瑞，咱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说说草原啊。我觉得当然咱们中都草原呀，什么这些咱就暂时先不说了，因为大家可能太熟了，是不是？京津冀的朋友感觉一开就开到我们张家口张北草原、中都草原，感觉从小我都已经去的有点烦了。当然不是说人不好啊，就是咱们说一点大家不太熟悉的，相对交通又 比较好去的。哎，雪瑞，咱们如果要去草原的话，是不是基本都是自驾？ 自驾，然后现在就比较出名的一个草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会建议朋友去的一个草原的话，就是那个辉腾锡勒草原。 嗯， 在我们当地的话，又叫黄花沟。 嗯。 就是这个草原的话，它不光距离北京的话有450公里以内，开车的话5个小时，然后呢有高铁可以过去，从北京北站或者是从清河站，然后坐高铁过去的话只需要2个小时多一点。 嗯，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草原。 嗯，2个小时。 草原，对，这个草原跟其他草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可以草原和火山一块玩。 嗯， 就是那边有一个火山群叫乌兰哈拉火山，这个是2015年的时候，然后地理杂志然后发现它，然后并在杂志上报道它，后来才让大家去熟知的，就是最近2-3年会比较火的一个火山。 嗯， 因为它去那个地方的话，就是火山跟草原可以一块玩。 嗯， 所以呢这个地方会更有趣，不光看可以看到草原的景色，然后还可以看到火山的景色。 嗯，哎，火山有啥可玩的？是不是你跟大家说说？大家我觉得草原不用咱们教了，大家那个都知道是吧？到那儿骑骑马，是吧？拍拍照，然后在蒙古包里喝喝酒，看看咱们蒙古族的朋友跳跳舞，是不是？我当时说的比较肤浅，都是这种。那你再纠正我，还有其他的玩法是不是？啊， 那我们先说这个火山吧。 啊，先说火山。 觉得这个火，对你心目当中这个火山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火山就是一个山口嘛，只不过大家到那儿捡捡石头，是不是捡捡那个火山边上的石头，觉得有点意思。因为我也去过类似的火山， 比如你去过什么火山？ 我去的，哎，我是那年在日本去了一个什么火山？不，哎，富士山当然是火山了。那富士山我好像还没上去，那天我去的时候下雪还是什么就不让上了，去了另外一个火山， 起码能去到五合目什么之类的。 啊，对对对，去了那大概那一块，但是你感觉没有完全上去，就是去了一个温泉酒店，它那个温泉酒店的上面就是一个火山，然后它还有那个。 啊，那我知道，那你肯定是去了香根了。 啊，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硫磺味的那个水，还卖我们那个硫磺煮鸡蛋，就是那一块。我觉得火山一点都不美好，就是味道闻着也不美好，然后看着吧，因为它就是火山，它又不可能长很多特别美的植物，对吧？都是点碎石头什么的，我就不知道火山有什么可玩的。而且这个火山还是个死火山，对吧？ 嗯哼， 哦， 那你希望遇到活火山？ 就是它也没有什么那个地热温泉什么，这活火山听来还是有点可怕的。但是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个活火山的话，感觉还是挺震撼的。死火山不就是一个坑吗？哦，对不对？ 对对对。 哦，那你告诉我这个地儿有什么可玩的？被我这么一说，是不是你也不想去了？ 我都去过很多次了，其实我对那个火山还挺有感情。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还说，他说我要去火山了， 嗯， 你在火山吗？他说你不守着火山吗？因为他看见我经常发那个跟火山的照片什么之类的，他说你不守望着火山吗？过去看看那些火山还在不在。 嗯， 他那个火山是从3号火山一直到8号火山，每一个火山都不太一样， 嗯， 每一个火山的样子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有3座火山，比如说它是3号、5号，还有6号火山被称为炼丹炉。 嗯， 就相传就是太上老君炼丹的这么一个， 在你们那儿炼的？ 对对对对，就是在我们那儿炼的。我当时想有人提这个东西，我还觉得挺奇怪，因为想起来这个《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在炼丹炉里边。 对， 后来把炉子踢翻， 啊， 然后变成了吐鲁番。我想，哇，这个太上老君这个房子还是够大的 啊！ 炼丹在内蒙古炼的，然后踢翻了以后撒在了吐鲁番。 妈呀，真是谁先说就算谁的，是吧？这个 对，其实这个火山啊，先说它跟红色旅游有点关系的地方，就是当时，这个跟日本打仗的时候，然后曾经蒙古军队就是这边抗日军队把这些马匹什么的，然后放在这个火山口里边，然后躲避了敌军的这种轰炸。 嗯， 啊，还有一段这样的历史。 所以还对这个火山还是挺崇敬的。 哦，也保护了咱们， 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 说明有可能太上老君在那儿也施了点什么法术，对不对？ 对对对，可能吧。 啊， 然后我们说说。你刚才说在火山上捡点东西，那你认为能捡到什么？ 也就捡点石头吧，还能捡到啥？火山上还有啥？前一波来看火山的人掉到5块钱，现在大家也不带现金了，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你认为那个石头可能是跟那个洗澡那个搓脚石一样吧？就那种蜂窝煤一样那种有眼的那种东西，是不是跟那个马蜂窝一样那种东西？ 我没见过呀，我上次见的我感觉是那种黄了，就是那种偏红色的那种石头。 就是被岩浆烧过那种。 对对对对，好像我记得有那种石头。你说的那种石头，我好像这还真没捡过。 就像那个马蜂窝那样的石头，就跟那个， 我见过。就是 去韩国济州岛有一个成山日出峰，新世界第八大奇迹还是第七大奇迹？那个地方很多地方就卖那个石头。 哦， 就用来搓那个 死 皮搓脚板那种死皮什么之类的。 明白了，明白了。 但其实这个并不是重点，比如说那儿这种石头多得跟米一样。 哦。 然后呢，他那个地方捡的石头是，可以捡到的是玛瑙。 嗯，玛瑙。 玛瑙 是那个特别值钱的玛瑙吗？还是不值钱的玛瑙？ 是可以卖钱的玛瑙 啊！真的呀？ 啊！我只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等疫情过去可以捡一点。 我不相信，你都去了那么多回了，你还回来上班，说明没捡着什么。你想骗我没 有 那么容易的。 我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有追求的人，好好好。 对对对， 你接着说。能捡到玛瑙，真的能捡到玛瑙。 有两座火山，然后7号火山和8号火山。这两座火山呢，它是那种尖峰一样的火山，就是有锥形的火山。 嗯， 那个就像一把利剑嘛，插到天空那种火山。 嗯， 然后在它那个山脚下面有很多的这种玛瑙石，但是已经很小了。以前就特别大那种，都应该被当地人还有之前发现过的人都已经捡走了。 嗯， 但是呢，现在过去呢还能捡到像指甲盖那么大的吧？ 指甲盖那么大的？ 对对对对对。 哎，旭叔，因为我不太懂这些宝石类的东西。 嗯。 玛瑙就你说指甲盖这么大的，真的能有人收吗？他就会能卖到几块钱吗？还是什么？ 别聊这些金钱的东西好吗？ 哎，因为 关键是有意义啊。 对，就是我，你一说能卖钱，我觉得好多朋友就会那个。就会蜂拥而至，就跟那个好多年前说和田玉特别火的时候，不是吗？好多朋友都去那个到处去人那儿刨，然后说那个路边就能捡，然后以至于后来不是还那个警方还抓获了一些那些专门为了骗人的，就是他们比如说在自己家里头弄一个那个压咸菜的石头，告诉你，哎，这就是当年多少年前我们家祖传的，其实里头就是玉，然后也被买走了，发现里头并没有什么东西，就类似这种。我就觉得好像玛瑙并没有像玉那么值钱，是不是？就是 对，玛瑙肯定没有就像和田玉这种值钱，但是所有之类的宝石什么的之类的不都是石头吗？ 哦，对对对，你要从那个化学性质上来说，那确实大家都差不了太多。那咱们人还最后是世界上差不多东西都还是碳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反正薛瑞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大家到那儿呀，能捡着捡一个乐，别觉着去发家致富，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肯定是，我肯定不是说鼓励大家过去去捡玛瑙去发财致富的呀！我说 也发不了财。 幸运的话，能捡到那些比较漂亮的，回来会很有意义的，装到瓶子里边， 放 在 鱼缸里边。 放鱼缸里边。下节目以后，我可以给你发微信，然后拍张照片给你看看我捡到那些玛瑙石，真的是特别特别漂亮。 哦， 它除了那些玛瑙石，比如说它是那种红皮子的，还有白皮子的，你还能捡到各种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小石头，光那就是表面特别光滑那种石头。 嗯，哎， 这是在其他地方肯定捡不到了。 哎，薛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玛瑙是什么样？就是它和普通石头有啥区别呀？我不太懂。 哎呀，有点像那个粗糙的和田玉。 然后就是它就是比一般的石头光滑。 是吗？ 光滑，对，而且通透， 有颜色， 对，比较通透。你要是拿一个手电筒去照它的话，你就发现整个光都是从上至下通出来 啊！真的有透光率的， 对对对。 哦，哎呀，这听着还挺有意思。反正大家可以去捡， 对， 对吧？去薛瑞他们那儿可以捡。 本来今天你要是如果我们节目我能去现场的话，那我肯定是给你带一颗石头的。 哦， 可是今天变成电话连线了，我觉得 就只能给我发一张石头的照片了，是吧？ 对，只能发一张照片了，你也没有这种运气。 哦，好的好的，我这个我也不是那个太遗憾，因为我们那个张家口也让你这么一说还勾起了我的那个一点点的小小的记忆。我们张家口的宣化就产著名的战国红玛瑙，也是玛瑙，我只不过忘了这件事儿了。只一说玛瑙玛瑙，我老觉得特别贵，但是后来想起来战国红也是玛瑙呀，好像在那个路边的小摊儿就能买着，好像也不是太贵。 我们家还有两颗战国红那个玛瑙， 是吧？ 不过你们家那儿那个玛瑙还确实还真的还挺漂亮， 是吧？ 那个玛瑙长得很漂亮， 所以那个我也不羡慕你。当然了，大家如果去薛瑞说那个火山口玩，能够捡到几块漂亮的石头，咱不说那个发家致富，那个一下一夜暴富就换房换车了啊，这些不说，起码带一个好心情，我觉得是挺好，发现美的眼睛，是不是薛瑞？ 对对对对， 嗯，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火山的不同嘛，除了这个火山，就是七号和八号，还有一个火山叫六号火山。 嗯， 六号火山呢，因为它也开发的比较早，有一半被切开了。 嗯， 然后这个火山呢，可以捡到那种黑色的，然后呢，但是它通过阳光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紫色的，然后还有泛着蓝光，那种石头特别特别好看，放到鱼缸里边特别好。 好， 不过现在捡不到了。 这么多色儿。 嗯，不过现在已经捡不到了。就这种那种石头比较特别，比刚才说的那种玛瑙石还要特别。 哦，这个是 你 也捡过？ 现在因为对，我曾经捡过。就是现在呢，因为可能去捡的人太多了，然后当地管理部门就把这个火山给围起来了。 哦啊，就不能捡了？怎么就是把人家那儿那个生态破坏了是吗？ 对，捡它倒是可能一下半下捡不完，但是呢。就老有车开上去的话，对那种火山石还有那种碾压呀，本来比如说它是有形状了， 哦， 现在一碾呢，它都变成粉末状了，它后来就不好看了。 嗯， 就对这个破坏的比较严重。 那我们老远拍拍照可以吗？ 老远拍拍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哦， 还有很多，比如说在那个山，就火山脚下有很多租那个宇航服。 哦，宇航服？为什么要租宇航服？ 对对对，租宇航服，然后大家拍那种类似于火星地貌啊，什么逃离地球的那种其他星球那种地貌啊，就很多网红的照片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哦， 原来能下到那个火山坑里的时候，不是它是黑色的嘛，就跟那个地狱谷一样。 哦， 然后当时还我记得下面放了一个道具，就是那个电话亭，红色的电话亭。 嗯， 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去拍照。 我的天， 就很好看。你去。很多平台去搜一下都能搜到这样的照片。 哦，就是大家去那儿找另一种拍照的感觉。 对， 是是 很多情侣结婚照什么之类的，我也搜到有人在那个地方拍照， 在火山口里拍结婚照。 对对对，就拍穿宇航服。 哦， 因为他不是有一个头盔吗？ 哦， 如果你长得很难看的话，你也看不出来。 结婚照有丑的吗？结婚照都会给你 P 得特别美好吗？我有一次去一个人家，他那挂了一个结婚照，我还以为他租的人家的房子，其实是他，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像。所以就是结婚照我没有见过丑的，都给你弄得特好看，是不是？ 那你结婚的时候你不考虑带一个？ 我不，当然不用了，我这个盛世美颜是不是应该那个大幅大幅照片那个贴出来以后，在各个主要街道给大家分发一下，大家都快乐快乐。 嗯哼， 那再接着说你这个景点，这个景点嗯，就是可以照各种奇怪的照片。 对，六号火山，然后再接下来说那个五号， 嗯， 五号形状保持最好，然后就是上到那个山顶以后有一个坑。 嗯， 但是呢，这个火山呢，它没有栈道。 走上去有很多小石头什么之类的，它比较滑， 嗯， 所以一般不建议人去走上去。你远远的跟在六号火山的时候跟五号火山去合一个影就很好。 哦，走能走上去吗？让走吗？ 能走上去， 能走上去。 因为现在它是前几年开发来的，但是呢，一直没开发完，所以现在那片那个乌兰哈达那块的整个火山都是不收费，都是免费的。 嗯。 所以呢，就很多人过去打卡去。 哦，但是比较滑，稍微有点危险，是不是，薛瑞？你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穿一般的鞋什么之类的，可能会太打滑了。爬上去可能还好。 哦，你上去是穿的什么？登山鞋。 对对对，登山鞋。不过我有一年冬天过去，很多羊都上去了。 哦，那你能跟羊比吗？ 对，羊肯定没什么问题，所以。 羊没问题你就没问题吗？你也是太过莫名的自信。 我就说体力比起来，如果羊有那个体力可以上去的话，人肯定是没有问题 啊。真的吗？ 嗯 啊，但是就听你的但是 那个羊它的蹄子跟人长得不太一样嘛， 啊， 羊还是攀登起来比较厉害的，尤其山羊啊之类的，所以人要上去的话还是要穿一双不要太光滑的鞋，然后脚板的话纹路是比较深的那种。 好，好的啊，哎，薛瑞，你辛苦了，稍事休息啊，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和广告，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让导播老师跟你连线，你歇一会儿， okay. 然后咱们一会儿接着给大家介绍火山哈。 哎，好的，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啊，嗯。 遥望着宁静的夜空，哦哦哦哦，你指着相处的星球，遥望着宁静的夜空，哦哦哦哦，你指着相助的星球，嘴角在勾勒着温柔，哦哦哦哦，带走我一抹抹哀愁。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牵你的手，然后带你远走。如果我不对，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的夜空，哦哦哦，苍穹斑斓的银河，在我翅膀上沉重，哦哦哦，萦绕成了一首歌。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刹那是永恒。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你心里有我，你身边是我，你要如何，就如何。

真的不好看、啊。 本来还打算捡一颗给你的，没想到你一颗都看不上。 真的， 你还要挑？我随便给你一颗就得了，你还要挑挑拣拣？ 真的，一颗都看不上，你白给我，我都要考虑我们家有没有多余的地方，太难看了。但是我觉得审美是一个很个人的事儿，我觉得不好看，很有可能别人会觉得非常好看，是不是？ 就那些玛瑙或者石头、哦，我大概捡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吧。 真的。哎、 对 呀、 啊，你就知道，就让人们断了这个念头，过去吧，再致富那是不可能的。 可见薛瑞的业余生活有多无聊，捡了那么多那么丑的石头。哎，这是捡石头，我觉得是大家有的时候有小朋友的家庭，我觉得是很喜欢的一个项目。人家有想象力，对吧？你像我可能年龄比较大了，然后想象力不是很发达，那小朋友看见这个石头可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我去年还看见有一个人，一个厦门人还是在哪，反正是海边的，他也捡石头。他捡石头呢，就是捡到一块形状他觉得有意思的石头，他在石头上画画，就根据那个石头的形状来画一个东西。哎，最后画出来很多艺术品，我觉得也非常好看。我觉得，当然我刚才说人家薛瑞他们那石头不好看，那是开玩笑啊。其实是挺美的。作为玛瑙来说， 我也想起来一个人 啊， 你是想起那个人，我也想起来一个人 啊， 我想起来我爸。 哦， 我爸就特别喜欢捡石头。 哦， 他在家里边还弄那些打磨的工具啊，你就那电钻的东西啊，磨石头那些东西啊，然后他再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就粘一些很好的那种形状什么之类的。 哦，伯父也是一个艺术家。 对，捡那种石头啊，还有那种树根儿什么之类的， 哦， 然后上了油什么之类的， 哦， 做一些东西挺好。 哦，对对对对，反正这种东西啊，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吧。因为旅游景点捡点石头，本来也是搂草打兔子，是不是？您的重点也不是去捡石头的，是能捡到几块您觉得哎形状呀，或者说是颜色花纹啊，特别符合自己的审美，觉得好看或者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哈。除了 因为我们这个， 你说，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攻略，因为很少有人说让你去那个火山去捡石头去，因为尤其我刚才说七号火山和八号火山，你要是导航，它那个地图上面不显示，你就得沿着六号火山那条路，然后往七号火山那个八号火山那个地方走。 哦， 尤其七号火山，没有人知道那地方特别的安静，你就安安静静在地上去找去吧，就那一片，凡是有石头的地方跑一跑。能刨出来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哦，那也行，反正我觉得它属于是一个意外的小收获吧。如果找到了就高兴一下，找不到呢也无所谓。 对对对，你就找那些地方跟他去合影就好了。 哎， 刚才我们说到，不是说到五号火山吗？我很快的速度把三号和四号说完，然后我们说跟草原的联系是什么。那个三号和四号呢，三号是开发的比较早一个，也是比较早的一个，它有就那个水泥栈道，可以直接走上去，十几分钟就可以上，然后也是一个锥形的火山口，然后在上面拍个照就好了。然后那个四号呢，它是原来有一个资方在那个地方打算去建那种酒店，还有那种可能是那种 度假村，是不是 度假村泡澡的地方，后来呢不知道怎么就断掉了，没有再去投资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那儿有很多就是山体被锯开了，锯开了以后都是一人多高那种巨大那种石头，红褐色的，火山石也特别的漂亮，就是在那反正在那个地方去拍照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不建议就是大家把那些石头带回来， 哎，对，带回来其实也没啥意义，我觉得 一是不要把这些垃圾扔到那个地方，二是不要把火山石带回来， 哎，我觉得 带一块我带一块， 对， 就没有了。 咱们这么多人呢，是不是人多力量大？想把它薅秃，一人一根足够了，是吧？ 对， 哎， 对，还是留些在美好的回忆在照片里就好。 对对对，我觉得好多人都喜欢带个什么所谓的当地的纪念品，我觉得能就是带一些那种人家售卖的就可以了，是吧？像当地的那个景色留在照片里，其实挺好。尤其是你比如说捡个石头什么的，我其实原来也捡过，就比如说到某一个海边国外的什么地儿捡一块石头，当时觉得特有意义，回来以后你就不知道放哪儿了。 你得有想送给的人，你要没什么想送给的人，那肯定石头肯定没有。 对吧？就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捡完了就是一个乐，他也想不起来之后说我怎么处理它，或者说家里有一个什么专门的地方存放它，可能捡完以后经过再比如说再搬次家就完全找不着了。那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就留在那儿了，你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开车过去看看它就多好，是不是也挺浪漫的啊？ 对对对对对 啊，远方有一个想念，总比把它带回来。 反正对火山反正讲完了，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火山还是跟草原有关系的。 嗯， 因为一开始我们说草原嘛，因为其实这片草原叫火山草原。 嗯， 它那片也是有这个水草的，但就是可能没有那么茂盛，它主要还是去看那个火山而已。但它其实也叫这个草原。 嗯， 因为离它不远的地方就是辉腾锡勒草原，就是黄花沟。 嗯， 因为以前我们节目里边也讲过，我不知道你还对这个草原还有印象。 黄花沟我没去过呀。 啊，没去过。 嗯， 没去过。我们可以说说到草，到这个草原和这个火山之间中间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嗯， 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去这个火山打卡的时候呢，都是自驾车一天过去。 对， 白天玩完了以后，然后找旗里边一个酒店，然后就住在那儿。现在呢，从去年开始吧，就有一些民宿，就是有一些这个印第安帐篷，然后呢扎在了这个火山的不远的这些地方。 印第安帐篷， 对，就是稍微好一点的那种。 哎，为什么不扎蒙古包呢？ 这蒙古包可能不太 fashion 吧。 在你们内蒙古地区，蒙古包就显得太普通了，是不是？ 对，就是最早的话，大家其实都是弄这个蒙古包的，但是蒙古包其实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嗯， 就原来其实我们去草原上去住蒙古包的话，其实蒙古包的设施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它不是用原始那种毡布去弄那种蒙古包， 嗯， 它是做的那种水泥包，然后呢里边是一个大炕， 哦， 就是你夏天过去的时候，它其实还是很阴的， 嗯， 可能晚上还要用这个电 加热还得， 对对。还得加热，还得开空调，然后才能保证这个屋子里边是干燥的。 哦， 以前都是这种水泥包，然后水泥包升级了以后呢，它变成这种木头的这种包。 对， 然后变成这种毡包。 嗯， 那就干燥多了，然后又比较暖和。 对， 那现在呢，又变成了这种，比如说有帐篷， 嗯， 然后呢也有这个房车， 嗯， 啊，有这种样子，就显得 时尚了很多。 时尚了很多， 啊、在 但其实住起来最舒服的还是那种 毡的 蒙古包，那种毡真的那种毡房子。然后呢，比如说他现在带了一些洗澡的地方， 哦， 洗浴的地方。然后呢，这现在这种蒙古包住的比较舒服。然后那种大的落地窗， 嗯， 早上拉开窗帘一看，然后阳光照进来，那种是很舒服的。然后那种星空包，然后晚上的时候你能看得到天空中那种星星，关了灯以后。 哦， 就现在其实就升级很多很多那种样子。 嗯，你说的这个印第安的这个，它的特点是什么？就除了你说比较时尚一点， 它跟我们以前那种帐篷的话，比如说我们那种两人的那种帐篷， 嗯、 它算是两米的帐篷，或者是两米，通常都是两米的帐篷， 嗯、 住两个人，然后呢裹一个睡袋。 对， 然后那个都是容易把它装起来，然后也容易把它收起来那种。 嗯， 你住过那种吗？ 我住过，我住那还是南北通透的，还带前后窗户呢， 哦、 特别高级、 哦。 但是那个折起来也就是一点点，就是我胳膊这么长，然后一个方的，反正就一提就走，倒是挺方便的， 挺方便。但是那种帐篷的话，尤其比如说到火山那边，你比如说在我们内蒙，在乌兰察布那个地方，在六月份。六月份的时候，就是五月份就有人过去了，但是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这种帐篷是根本扎不住的。 为什么？风太大是吗？ 就是你即使把它放在这个火山那个坑底，那风大呢，你必须人得进去，人不进去呢， 坐不住， 帐篷肯定就走了。对， 哦，不能出来，一直在这里头。 对，风就太大了，你像尤其要再有点雨什么之类的， 哦，那是挺危险的感觉。 对，一晚上你就在扶这个房子别倒。 哦，那还挺惨的。 对，但是这种印第安帐篷呢，它这个布料比较厚，然后呢，它现在印第安帐篷它在地下面又打了一个木头那种根基基地， 嗯， 然后它又把这个帐篷然后扎在这个木地板上面，所以呢特别牢固， 嗯， 而你有风啊雨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都不受到了什么太大的影响。 嗯， 但住这种帐篷会有两个问题，一呢就是这住帐篷的话它隔音不太好。 哦， 如果你在一个基地里边有30多个帐篷， 哦， 有一个屋， 嗯， 在很大声的比如说放一些外放什么之类的，其他屋肯定是能听得见。 哦， 或者你说点什么秘密的事儿什么之类的， 嗯，还 有人不用听，对，不用听墙根，就在他们屋，他坐着，啊，他就能听到你在说什么。 哦，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就是 比较小，是不是印第安帐篷？ 有3米吧，还算比较大的。现在就是你在我朋友圈看到那种帐篷的话，它会有一个床， 嗯， 会有一个床1米5的床，大概能睡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然后在地下呢，然后他再弄一个那种防潮垫厚点的，然后一个睡袋。 啊， 一个那种3米的印第安帐篷的话，大概能住3个人是没问题。 哦，就是隔音不好，我觉得帐篷都有这个原因，你这个问题也不是印第安帐篷才有这个问题。 嗯，对对对， 对吧？所有帐篷都是这个问题。 对，它就是跟蒙古包比起来的话，它还是要差一点。 那当然了，我觉得蒙古包简直现在就像一个房子了。 嗯嗯， 是吧？它只是形状不一样，但是它真的就是一个房子。因为我倒没住过你说的那个现在带淋浴的什么那些， 嗯， 那种样的更高级的蒙古包。 嗯， 咱们城里头有好几个那个蒙古餐厅，它什么什么毡房啊， 嗯， 什么那几个，对吧？你也肯定也去过， 嗯， 包括西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全是蒙古包的那个。 嗯，对对对对对。 那个进去以后，我觉得就是房子呀。 嗯， 对不对？你在那里头吃喝住完全没任何问题，我觉得。 对，他就做了一个包子的形状而已。 对，但是他们说那个也是能拆走的，不，倒不是那种盖成房子那种。我那次还专门看那个，就是一个讲草原迁徙的。当然，你们城市长大的孩子可能也没有这个经历啊。我觉得，就是我看人家那个牧民，他们现在那个新的蒙古包好像也是那样的，就都是可拆卸，然后随时都能带走的那种，就是很高级。 现在很多草原上那些度假村蒙古包也好的话，他组织一些亲子活动的话，就在他的草场上放一些那些简易的很小一点的蒙古包，然后让大家去搭建去拆，做一些这样的活动。 嗯，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比支帐篷我觉得好玩。 对，帐篷的话它是可能比较新鲜一点。我刚才说那个印第安帐篷，就是那个营地的话，就在火山旁边那个营地的话，它还插了电， 嗯， 有电褥子。 哦， 对，除了有睡袋它还有电褥子 啊。因为你们那儿冷哈，夜里。 对对对，它还弄了就是插线板什么之类的，能供应你去充电什么之类的，这些高级很多了。 嗯，那，哎，等于是个营地了。对吧？ 对，就是一个营地。 哦，哎，这个是大家比如说开车大概一天就能到这个地方。 用不了一天，就是 半天， 比如说五个多小时吧。 五个多小时啊，小半天。 五个多小时吗？对对对，你早上6-7点钟走的话，中午也就到。 啊，哦，那挺好， 算是比较近的。嗯， 哦，这是你，而且你刚才说。你我记得上回你说有一个那个什么星空的那种帐篷，就是可以看星空啊什么，是这个地儿吗？ 对啊，其实很多地方就我们比如说这个概念星空帐篷什么之类的，首先你要到这个草原上，只要它不下雨的话，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能看到星星的。但是如果没有那种光污染，如果有光的污染的话，可能就看不到星空，看不到银河。 嗯， 就是大部分地方都是能看得到的， 离城市远点就行啊。 对，星空帐篷的话，那其实只有一个口。 嗯， 我们说实话说，只有一个口，那你只能看到一片天 啊。 那你也想看到更多的东西，还得走到外面， 还得出来，是不是？ 对对， 啊， 就肉眼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啊。所以星空帐篷就是一个概念。 对，我觉得 是吧？ 也是吧？就是。好像浪漫一点的样子 啊，但是就是有一个小天窗的房子， 嗯哼， 没有透，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正你就是想看外面的，就外面看；想在里边看的，躺那儿也能看一看，嗯，也还行。 对，就是看，其实这些帐篷什么的搭在什么地方， 嗯， 都有不同的这种功能或者是景观的。比如说你搭在湖边，那早上起来以后，你要看到的是湖， 嗯。 然后那你搭在火山的旁边，早上起来以后你就能看到太阳从火山那边升起来， 哦， 然后太阳落下去了以后，然后余晖在那个 火山的旁边，然后整个地面是火红那种样子，是什么样子？ 哦，明白了。哎，但这个营地是在火山口里头，对吧？ 那这个营地不在火，就是还是离火山比较近一点吧，开车十分钟。 哦，那火山口里头不给搭一个吗？ 那肯定不能搭，就是还是说，如果你搭在火山口里边。 啊， 还会涉及到很多人去踩啊，生活垃圾啊什么之类的，会破坏那儿的环境。 啊，明白了，明白了，确实就是你这个考虑是非常对的。反正大家在这儿是可以选择住的，然后其实生活的那些设施都是很完备的。因为我前两天昌平他们也有一个这种所谓的叫露营小镇什么的这种啊， 对对，我听说过那个，对，我听说那个来着， 啊，全是帐篷。也是你住帐篷，但是我后来问他们了，我说那这个你们比如吃饭什么，他说边上有类似像食堂那样的地儿，或者大家可以烤串，然后那个里头也有卫生间什么的，大家可以洗漱啊什么的，就是你其实是在帐篷里住，其他的生活的那些你不用担心什么的，比如住帐篷没有地儿上厕所啊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哎，这个营地会是这样吗？还是 这个不是这样，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原生态一点，起码你比如说周围的景观还是自然景观会多一点。 嗯， 其实我觉得在外头扎帐篷就是看周围这个环境是一个自然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嗯， 这个能得到最大的享受。你说如果说光住帐篷， 嗯， 光帐篷，那你在家里边搭一个就好了。 哎，对， 小区里头搭一个，公园里边搭一个都是一样。 小朋友特别嗨，这个住帐篷是不是？ 希 瑞有小朋友，我觉得好像好多小朋友对于帐篷这个他有一个先天的喜好。我看好多那个亲子房，我一进去我说这个亲子在哪儿，人说你看在那个卧室里头有一个小帐篷，就是亲子。 就跟我们，你想想你自己，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在被子里头然后搭一个什么钻着弄一个隧道什么的，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也喜欢这样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也别说别人，是不是？咱都年轻过， 对，觉得比较神秘吧？ 啊，哎，旭日，咱们还有个两三分钟时间，那你再跟大家说说，除了这个帐篷以外，那边那个草原有什么？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你觉得很不屑的那些玩法，你们本地人有没有更高级的玩法？我你看我一想呢， 其实你刚才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骑马，其实你也骑过嘛。骑马其实它除了现在，原来都是比如说多少钱，比如说80块钱 骑一圈， 三个点 啊， 你三个点，然后呢，它从你 A 带到 B，B 到的 C，C 到了 D。 对。 然后呢，现在有就是说你给我100块钱或者多少钱， 嗯， 就是他会 随便骑 一匹，他会找一匹不是特别烈的马，然后能让你跑起来的，他在前面跑，然后就自己让你跑，从一个点再去跑到一个点。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好像这种马场上这种点好像可以让游客自己来骑， 关键是安全嘛。就我如果我不会骑马，那你让他跑起来我是不是还觉得有点害怕？ 他不会跑得特别快，但是比以前那种牵着的体验可能会 好 一点。 啊， 对对对，这是一个点。其他呢，就比如说就现在好像让搞好多活动，比如说亲自带你去熬奶茶， 嗯， 熬奶茶，还有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朋友那个度假村，就在黄花沟那个地方，他会骑摩托车带你去沟底下去采蘑菇。 哦， 因为比如说其实这两天正是蘑菇长得好的， 对，因为下雨嘛。 对对对，带你去采蘑菇，然后告诉你哪些蘑菇是能吃的，然后把这蘑菇弄了馅儿以后包点饺子或者做点菜什么之类的，就搞一些互动类的东西。 哦，这就是新玩法了。 对对，还有比如说草原上还有一些节日 啊， 有些节日，比如说就是 那达慕大会 啊，那达慕大会，还有就比如说统一给马，你知道村子里边，比如说统一给马，就这些马是谁家的马，然后要在马屁股上面烫那种印儿， 印， 然后比如说给马去钉马掌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它是有固定的季节的。 哦，这些都可以参与，现在 都可以参与进来，就是更多的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哦，钉马掌 最重要的。对对对，就体验感会比较强。 真的吗？你盯过吗？ 我当然盯过了。 我不相信。 我还待会儿给你发一张 盯马掌的照片。那是不是还要给他先把他脚底下那个给他修一修，还得给马修脚，是吧？ 你说带到店里边看多少钱修？ 哎，不是吗？不是要把底下那些给他切一切吗？ 对对对对，是啊，是的， 对 呀。 啊， 说的我好像不懂一样。我跟你说，我也是在大兴野生动物园给大象去过那个死皮的人。我跟你说，比给马那个厉害多了。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还有剪羊毛的这种活动啊， 嗯 之类的。 哦，剪羊毛 比以前要丰富多了，并不是说到内蒙古啦，然后喝顿酒，喝了三天。 对。 走的时候说草原在哪里，已经不是这样子 了 啊，不是这样了啊！好，你刚才说这些，我理解了，好多小朋友肯定会对这些很感兴趣，对吧？小朋友感兴趣了， 对对对对， 大人能够稍微休息一会儿，大人觉得啥都不干都行，特别开心， 对对 对， 对 吧？ 对， 好，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感谢薛瑞给大家介绍了，又是火山又是草原的哈，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连线啊。 OK， 感谢孙涛，感谢收听的观众，谢谢大家。 好的，哎，雪儿，再见啊。 哎，好，再见。 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是这些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在老地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失了。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没有拿过绿，唱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有什么关系，这声音适合的频率，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失了。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